小小朋友是祖国的花朵。我希望明天能看见金色的太阳，快乐的学习，健康的成长。 是方仲永。